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打个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在第五届京交会上，媒体的融合报道成为了一大亮点。昨天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网络的多路记者进行融媒体报道，多角度立体化地展示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京交会，请听报道。 本次京交会报道也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合报道的一次采访行动。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商阳正在现场，他之前来自于北京电视台，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商阳。 好的，主持人你好，我现在呢人就是在国家会议中心的现场。 作为一名电视记者，商阳说第一次与电台连线感触很深。 说实话，我的感受挺奇妙的，我也是充分的感受到了融媒体所带来的这种信息的丰富、层次的多元，传递给观众的这种融合发展的妙处。 下午3点多，来自广播、电视、网络的三路记者在北京时间进行了视频直播报道。北京时间记者邢林说， 采用三种方式嘛，有这种视频，像电视台这种拍视频，电台的它是声音连线，声音也是能有那种现场感的，而我们网络直播就是能带你去体验，能把最直观的东西发现给大家，然后也可以进行实时的去互动，会给大家带来更加精彩的一些画面和内容。 广播记者贾天阳说，媒体融合报道实现了将新闻热点更立体、更快速地传播给受众。 那这是我从来没有过的经历，以前可能都是我自己一个人连线，但是这一次我们可以集中地把我们各自所见所闻传递给我们的听众。像我作为一个广播记者，也可以通过视频媒体传播出去，借用各自平台的优势，实时的、全面的、丰富的把我们所收集到的信息传递给大家。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昨天蛇形美术馆北京展厅揭幕仪式在王府井商业街举行。作为伦敦最受欢迎的当代艺术画廊之一，蛇形美术馆每年都会和一位世界知名建筑设计师合作设计蛇形美术馆展厅。今年是蛇形美术馆展厅项目创办18年来第一次走出伦敦，第一站来到了北京王府井，展览将持续到10月底。昨天开始，北京服装学院服饰艺术与工程学院2018届毕业设计展在校内艺术楼展出，150多名毕业生的上千件设计作品参展，展览向社会开放，将持续到6月1号。2018中央美术学院本科生毕业作品展正在央美美术馆及校内多处展厅展出，这里汇聚了8个二级学院873位毕业生的2000多件作品，在这里既可以看到中国画学院、造型学院等传统艺术门类基于深厚底蕴所焕发出的个性魅力，又能感受到实验艺术学院锐意进取、初心求变的实践探索精神。纪念梁长林诞辰68周年，逸林风华梁长林作品展正在北京画院美术馆展出，展览汇聚了梁长林不同风格与主题的精彩作品70多件。艺术启航，放飞梦想，2018北京798国际儿童艺术周本周五亮相798艺术区。儿童节来了，整个798园区都将变身儿童的游乐场，园区多家艺术机构将共同携手，为小朋友们奉献上一场场能参与、能互动、能学习、能玩耍的公益艺术大餐。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匠心锅底，良心食材，小西街80号火锅店。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下午呢气温比较高，天气非常的炎热，大家应该减少户外活动，光照非常强，外出应该采取防晒措施。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15%。 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60%。 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876。 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倚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876，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各位来家里做客，这里是住在876。下午好，我是夏明。 嗯，下午好，我是王威。 今天啊，咱们要热闹一下了。 因为今天直播的人多 啊这么多人呢？ 那当然了 啊、 因为都说了嘛，咱们本周都是儿童周。 哦，还真是， 是吧？ 是的，是的，是的。今天依然是关于孩子的话题。 哎， 而且昨天呢，咱们聊了一点点的，就是孩子的房间怎么布置啊，买什么样的家具啊，包括他的动线合理安排啊，等等等等。其中也提到了，今天我们主要要聊的就是给孩子弄一个游戏区。 嚯！ 就我们的这个名字起的特大、啊， 嗯， 就说你看，家是孩子避风的港湾，更是他们的游乐场。顶尖设计师为你的家打造一个迪斯尼。 哇，压力好大呀！ 你是顶尖设计师压力大，还是迪斯尼压力大呀？ 迪斯尼压力好大呀！ 其实你不用担心，因为这两天真的就包括我们上节目的内容是涉及到孩子的。 嗯， 其实还有很多的公司，我们认识的公司的朋友，他们都童心未泯， 嗯， 然后都在公司开展了一个重返儿童的那么一系列的活动。 嗯， 比如说因为上班期间可能啊有个茶水区啊，休息区啊，他们就专门在那儿，也不知道谁啊，可能在网上还是什么地方买的那个原来最早的那个游戏机，拿的那个 卡带的那个， 对呀、八合一， 我天 啊，16合1， 又， 在那，我天，哎呀，我觉得好怀旧， 哪个公司我去？ 就在动物园那边。 真想去，好久没玩那东西， 真的好有意思的 哦。 家应该有一台淘汰的翻出来给你， 真的呀？ 有一个好旧好旧的了，但我不知道是什么型号。 不，有机器很重要，你主要有卡吗？ 有卡带是吗？ 这个更重要， 有卡带更难受是吧？ 那当然了。 哎， 前两天我在网上看了一东西，特想买， 嗯， 就是特小的一个，就跟过去我们玩那个俄罗斯方块似的， 嗯， 手持的那种小游戏机。 嗯， 现在呢，人都是彩色屏的，屏幕做的还挺大， 嗯， 跟一小电视似的。 嗯， 里边你可以选自带36合1的， 哦， 什么双截龙啊， 呦， 什么那个功夫啊， 好有梗 啊，坦克大战呀， 啊， 冒险岛啊，全在那里边。 天哪！ 我的天！我一上网一看，200多块钱，哎呦，太合适了， 心动啊！ 准备买一个， 嗯， 啊，暴露小胖年龄了， 也没事儿，他作为 已婚男士可以吧，嗯， 是，他可以有， 好多玩 PSP 的就开始说了。 是。其实我还真的挺希望就是在家里给孩子这么一个区域的。因为我老觉得孩子他的成长，就可能您说，哎呀，小的时候什么几岁到几岁得怎么怎么样，其实真是弹指一挥间，瞬间你就觉得他长大了。就有好多人都说了，说你看这孩子，说一旦要是上了小学4-5年级以后，你真还想天天拉着他，让他跟你一块逛街呀，玩呀，他可能也就不愿意跟你一块玩了， 对对对， 啊，这而且慢慢上了初中以后。就是你原来说，哎，咱们一屋睡，可能到了初中以后，人家不 别闹， 人家就要有自己的一个空间和自己的一个区域了。 对， 慢慢就 反正自然而然的隔离开了。那天我跟一个那个专门做教育的教授在跟他一块探讨现在关于教育的问题，现在不是这是一个很热门的问题吗？后来他跟我说了一个理论，我觉得特别对，我也支持。因为他说作为孩子的父母来说，有三个方向，这是做父母必须要做的。 哦， 后来我说那您说说，他说生育、养育和教育。那其中教育就是孩子长大以后的，说你不能把所有的教育都归功于学校。 嗯， 说学校只是告诉你一个方法。然后其他的那些潜移默化的教育其实还是在家里。 那倒是。 哎，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倒 是的，是的。 小时候我的老师就经常这么说嘛。 嗯， 你以为就交给我们就算完了，你回家能不能好好管管他，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哦 哦， 我可以想到你母亲说了一句，老师他不听话你就打他。 没有，我妈妈也是人民教师。我妈说，哎呀，是我也是老师，我也头疼啊。 没，你妈肯定说没事，老师咱们两手都要硬。 哎呀天哪。今天咱们聊聊在家里啊辟出一游戏区来。 嗯， 我觉得这游戏呢分两种，一种真的纯玩，而且是根据孩子爱好来设计一下。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玩里边还能学点什么的。 对， 比如说现在小孩都喜欢看绘本。 嗯， 看书。 嗯， 很多的家长都从小培养孩子的这种爱读书的这种习惯。 嗯， 就给他买好多绘本，专门弄一图书角。咱们也不光打造游戏区，也打造一个阅读区。 对， 怎么样？ 对， 让艳红给我们设计设计。今天呢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包括我们的微博啊也有一个话题互动，说到了这个快到六一儿童节了。今天呢我们又说到了玩具啊，说到了游戏。 嗯， 您印象深刻的小时候玩过的到现在还一直念念不忘的那个玩具是什么呢？ 一个洋娃娃。 女孩都是这样的 啊，真的， 眼睛和胳膊都会动的洋娃娃。 天哪！ 那因为那是我印象中第一个特高大上的玩具。 哦， 现在呢，早就不知道去哪儿了，是吗？ 啊，对对对， 现在就是变成记忆了。 对，但是就因为我可能对这个娃娃的印象比较深，我上大学了，我妈还会给我买毛绒玩具。 哦。 上大学还给你买呢。哦， 补充一下小时候的不足，因为小时候确实太匮乏了，所以对那一个娃娃就视若珍宝吧。 我说怎么各种关于青春的什么小说也好啊，网剧也好，电影电视剧也好，或那个初恋谈恋爱的时候，男生都要送一个一人大的那么一毛玩具。 嗯嗯嗯， 我好等到分手的时候就得把那个也扔了。 我以为要背走呢。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你的肯定不一样，我觉得。 那当然了。 我们俩的估计差不多。 哎， 就是他的是个 洋娃娃， 我的是个枪。 嗯， 哎， 那个时候就是像逼真的那种，逼真的枪啊，就是市面上还没那么规范，就是也能卖。一来福枪啊，当时呢，我爸也相中了，拿回家之后，人家先玩，我帮你研究研究。玩了三天。 玩坏了给你。 还真是玩坏。本来那来福枪那个是能上一个子弹就咔咔啊有一下。他把那咔咔弄成咔。就一声子弹出不来了。我爸说这个就是看样子。你拿出去绝对帅。我就端着这枪也打不出子弹来，也伤不了别人，就拿着出去装那个老大去。 嗯， 不过也确实挺好玩，那是我最喜欢的一件玩具，但是很快就坏了，很快就坏了。但是那枪现在应该还在我们家呢，就在我们老家那儿放着呢。 嗯， 那枪现在还在呢。 哟， 真的。所以到现在为止我都还对那种就是仿真的那种枪，或者是真的枪特别感兴趣。比如去哪玩的话，哪有那种打靶的地儿，我就特喜欢去。 哎呀， 从小对枪 有印象。下次可以 PK 一下 啊。 哦，洋娃娃跟小手枪 PK， 看谁打洋娃娃打得准。 我打真枪挺准。 真的，作为游戏区和阅读区，我真的是特支持，因为我觉得我每个时候喜欢的不一样。 嗯， 你比如说我上小学的时候，最喜欢的就是看那个，不是小人书啊。 嗯， 小人书那个时候我看的小人书都是，不是有手绘的。还有一部分 啊， 是手绘的，然后还有一部分呢是专门从电影上拍的一个画面， 嗯， 然后底下有那个故事的注解。 哦哦哦哦哦， 啊，有那种 大众电影， 那是画报，我是说的那种小人书， 连环画， 对对，连环画。但是我上小学开始，我特别喜欢看的是《丁丁历险记》 哦， 全系列的。 特别喜欢，然后那真是所有的全套那都翻的都够不够的了。 哎呦， 对，然后等到上初中开始就开始，因为那个时候就开始有那个红白机了，我、超喜欢这个，真是没白天没黑夜的玩这个，就是暑期的中午，因为中午不是说可以有午睡时间嘛，午睡时间12点到2点，然后两点之后上课，那利用中午这点时间也得玩一个小时。 哎呦 啊，那真是没白天没，到了上高中的时候就不太爱玩这个了，到高中的时候就比较喜欢看小说了。啊，那时候看的小说好多，其中比如说像什么古龙的呀、金庸的呀，然后包括王朔的呀，哇、全看。 哎呦， 那都是贴着语文的那个书皮儿，然后看。 哎呦 啊！ 不过也是靠谱，可以提高作文水平。 特靠谱 啊！是， 真的，就是听节目的好多小朋友啊，包括今天呢，也有好多，这应该是这个初中生吧，来我们电台参观，现在就在我们这个直播间外边呢，他们如果能听见，也跟他们说，小时候一定要多看书，千万别像我这样的，他能玩这种不靠谱的东西， 还举了一个不能咔嗒的， 哎，对，还举了一破枪，出去跟演电影似的。对吧，来咱说回到今天的主题，怎么在家里边把这个游戏的氛围或者是阅读的氛围给它打造出来。 其实呢现在可能很多家长就是比较苦恼，说家里没有那么大区域啊，单独给孩子辟出一个游戏间啊或游戏区，其实孩子真的他对这个空间的需求不是很大，哪怕真是小小的一平米就够他用的了。经常咱们可以，特别是2、3岁的孩子，我不建议让他有个单独的活动区，就是单独封闭的这种游戏区域，还是要尽量在大人的视线内。那这样的话就是在客厅的角落，比如电视机旁的角落上，或者是靠近阳台的那角落，给他辟出这么一个游戏区，你既给他了一个区域感，让他很新鲜的理解什么叫他的和别人的这种区别，然后呢还有就是可以训练他这个整理收纳的这种能力，他可以通过咱们家长给他布置好的书架收纳框，这样他去收纳他的玩具，收纳他的绘本，这样他有一个从小有一个整理的习惯，再就是他可以养成爱看书的一个习惯，因为他随手就可以把他的书绘本拿过来看一会儿，这样的话可能大人也能多释放时间去干一些家务和其他的事情，这个小区域呢其实咱们没必要说我非要给他一个什么家具化或怎么样，就一小块毯，然后放两个小靠包，让他能得以说坐在上面靠得舒舒服服的，然后呢有两个收纳凳或者是收纳筐就可以了，这样他就可以随手拿出他的小画板，如果墙面有条件的话给他准备一个黑板墙，这也是会特别好，可以训练孩子一个能力，是什么能力呢，就是说他对区域有认同感，知道哪些区域可以随手画，哪些区域不可以，这也是训练一个孩子对界限的一个能力。 所以最开始一定要划定一个固定的区域， 对， 让他在里边玩啊，或者是读书啊，都可以， 对对， 这个区域一定要固定， 对， 这 个读书角呢咱们可以在，其实小时候叫游戏区，但大了就可以变成他的读书角，可以放上小桌椅，如果空间有条件的话，这样的话小时候他在这儿看绘本，再大一些写作业啊什么的，他会习惯性坐到那个区域就想拿起书，形成一个良好的习惯。 今天我在准备这节目的时候也翻看了很多资料，其中呢看到了很多很多的一些关于儿童房的游戏室的这种设计啊，我找到了一个就是黑板的最好看的，就有的人说在那个墙上刷那个黑板漆嘛，只要刷一块黑漆它不就能画了吗，人家那个设计的倍儿漂亮，就是把门厅就出大门的那个位置整个做成了一个黑板，一面全是黑板，而且那黑板还有功能，你打开之后还是鞋柜，大家回复黑板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就能看见，这是我看了这么多的里边我觉得哎呦好漂亮，这是其中一个，另外呢我还看了一个是应该是一对台湾的这个夫妻，给他家的女儿把整个客厅啊，就因为他们家的闺女喜欢玩，整个客厅打造成了一个游乐场， 他把什么沙发什么都不要，全都不要。 嗯， 而且呢，从上边还专门做了一个吊顶，因为那个房间本身的自身的这个身高就比较高啊，挑高就比较高，所以他做了一个吊顶，弄了一个大滑梯。 嗯， 啊，滑下来之后就是沙发，就是所谓的沙发，其实也就是放了点那个软垫， 像懒人沙发。 哎，对对对，整个呢，你绕他们家那个大客厅那么一周啊。各种玩的东西全有，我说哎呦，这父母真是伟大，这是 啊，对， 下了功夫了， 这个真是儿童迪士尼的感觉。 哦，真的是，就里边比如说这边有变形金刚区，这边有洋娃娃区，这边有吊篮区，这边有冒险区，冒险区什么呢，他就弄那个就跟网兜似的，就在我们那个防护的那个，哎，对对对，你从上面爬过去就能爬到他们的那个滑梯了，哎，慢慢的，你还有一根棍儿说是他爸玩的， 呵， 就跟钢管 有点像方言的那种， 就是他爸爸跟他说，这个是我们大人才可以玩，等你长到多高了之后你才可以玩这个，就是跟那个消防员一样，他能下来，直接从那儿下来，我一看，哦呦，我说太羡慕这个孩子了，真是爸爸妈妈真是为他操碎了心， 用心良苦， 真的是用心良苦。 其实这个可能是做的比较极致的一个，就 是 一个家庭， 是 啊。当咱们家里头说，可能说家庭成员比较复杂，来的客人又会比较多，我没法完全去照搬这个怎么办？那么就把一个小区域可以做成。还有呢，如果家里头有条件，说我们家里是复式。或者独栋，我有这楼梯空间，我或者是挑高比较高的，那我就给他做一个小滑梯。你可以家里人选择坐滑梯上下，也可以选择走楼梯台阶上下，也会很舒服。像刚才说的那种吊床网兜式的这种安全设施，咱们在家里哪怕房间不高也可以做到。当你超过1.8米，你搭个小平台，让孩子就窄窄的，孩子可以窝在上面，然后他有一边是用这种安全绳做成的吊床形式，它可以躺在上面，但是不会有危险，也可以做一个会比较有意思，又增加孩子的协调能力，还有就是可以去除他的一个恐高心理，这都是有好处的。 其实还有一些东西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比如说我家可能没那么大，但是呢我至少有一个大开间吧，我至少客厅还不小吧，就在某知名品牌啊，就是它底下不是有那个专门人家有儿童区，里边有那毛绒的这个玩具啊，这小假花啊假草啊什么的，其中有一个我觉得特好，就是一个能伸缩的一个长筒，那长筒你给它可以给它叠成各种型，摆成一个大 S 型大 M 型都没问题，就让孩子从里边钻，我特逗啊，我去那儿之后我说，哎，这不错，给我们家狗玩也挺好。 我以为你爬进去卡住了。 我爬进去一定会被卡住的，因为我看外国有人训练小狗狗也是这么训练的，就是人家训练的是搜救犬，因为里边黑嘛，他让他钻进去，这样不怕黑，而且它有一个那个隧道的感觉，训练那个，但是小孩玩起来也特有意思， 因为孩子特别爱钻洞啊，爬一些犄角旮旯啊，夹缝生存啊，这个他是很喜欢的， 对， 所以咱们在房间里也可以创造一些这些角落， 对对，真的是，我看到有人总结了一下啊，就说，怎么给孩子创造一个温馨的、愉快的一个环境？最简单的方式有五宝，你只要把这五个宝贝把它凑齐了，这环境也就打造出来了，有什么呢？有帐篷，帐篷，有这个黑板墙，就是那能随便画的，地毯，小桌椅，还有书架或者是收纳柜，就你只要把这五样全都凑齐了，这孩子基本上就玩啊学啊什么全都能在这个区域里面。 我给大家延展一下，买地毯时候建议可以大家多选几块，这多选几块不是说我脏了替换，或者说颜色上，其实是在图案上，比如说这个如果家里是男孩子，就买这地毯上带那种汽车轨道的，这样他拿着一个小汽车就能在上面玩半天，而且也教会他的交通规则，然后或者是说有那种画的跳格子游戏的格子，小孩可以蹦蹦跳跳，在这个也是在这个范围内来玩，就多种图案也可以教给孩子一个辨别色彩呀搭配呀这种能力，当然你就是说多准备几套也便于万一孩子弄脏了，你也经常及时更换，毕竟还是会有一个螨虫的问题，然后咱们这个选

乐享端午，感恩父母。6月18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11位主持人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经典，展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6月18日上午10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欢迎回家，这里是住在八七六。下午好，我是夏明。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再次请出我们今天，我好像都没介绍嘉宾呢，今天。来， 结束了， 忒熟了，真是啊！要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著名的设计师，北京亚美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设计总监 ，Red House 空间设计的创始人，北京木兰花语女设计师木兰会的发起人王艳红。欢迎艳红。 大家好，我是设计师王艳红。 哎，这个。 刚才胖儿说了，比如说给孩子准备的五宝、 嗯、 啊，其中地毯，当然了，像书架咱们就不用多说了，包括黑板、 嗯、 小胖在最开始也说了、 嗯、 啊，弄那么一个黑板墙也好啊，包括你去很多地方都可以买到那种小黑板，各种形式各种样子的、都有。哎，那你比如说像小桌椅和帐篷呢？ 嗯，其实小桌椅啊，我建议大家就是买那种可折叠伸缩的，就是那种可以根据孩子的年龄调节尺度的是最好的。因为如果说你固定的这款呢，过一两年就要换，因为他坐在那就不符合他的身高，不舒服了，他就不爱坐。然后但是现在有卖很好的儿童桌椅，他可以从0岁到14岁都可以用，就每次可能你就附加几块板就可以了。 你知道多少钱吗？ 多少钱？ 反正最便宜的都不低于一大个， 10000块钱、啊、 嗯，起。而且所有的东西，哎，真的，你比如说你们家是一个 老师，你这是属于你一看您的生活层次就是在大个上面 啊，不是，因为商场里有专卖店啊，都去看过。比如说小女孩，粉色 哦， 啊， 男孩蓝色， 蓝色 哦， 然后人家的那个桌子是带液压的。就比如说你在那个桌子上除了那些小架子以外啊，比如说好，我要画画，倾斜多少度，它后面液压的啪就能停。你说哎，这个我要放平，我要写字，啪一弄自己呲下、 哎、 不会演孩子手。 哦哟， 那就更别说那椅子了。 没事，别着急，不用那么羡慕的眼光看着王维老师，他们家孩子淘汰的都可以给你。一听他就是买了、 哎、我刚想这么说。能用多少年来着？用到几岁啊？ 主要得看你那个是男娃女娃。 哦，没事，我们不挑。我们真不挑。 可以给你重新改色。 哎，可以，妥了妥了。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有10000多的，也有几千块钱的。还有呢，就是如果大家还需要更便宜一些的，那就是别那么高级， 别要液压的，来个手动的也可以。 啊、手动可以有摇的。 对，有一两千块钱的。 那多不高级，还是液压的好多啊！ 哎 哎， 行，你就等着那液压就可以了。 哎哎、嗯， 这一个是座椅上。啊，小帐篷呢，就是让大家购买时一定要注意一点，就是安全性。因为现在有些可能说有些它不是看实物购买的，光看样子比较好就网上购买的话，回到家一个是布料的气味，它的骨架的一个安全性，还有这个布料的透气性都很关键。因为如果说透气不好，孩子在里面长时间玩，然后布料又有些化学的味道的话，对身体还是有影响的。所以大家在这个材料上选择一定要注意。如果这些都觉得我又是没时间去专门去实体店去买，还需要网上去买怎么办呢？那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尽量买一些颜色浅的，比如米色、白色，就是这种着色颜料越少的就越安全一些。 嗯，哎，其实说到这些东西，当然买的没问题啊，人家那个设计啊各方面是值这个价格的，包括环保啊。但是昨天我看了一节目，是那个应该是英国的一个节目，叫什么小空间大改造。 嗯， 其中呢，当然人家那地方也大啊，人家爸爸呢想在外边把他们的那个游戏小屋，就是孩子长大了嘛，把他们小时候那游戏小屋给拆了，换一更大个的，做一个 BBQ， 还能烤披萨。他妈妈有一要求，就是我要一披萨炉。 嚯、 哎，小孩们啊就开始在里边拆自己那个游戏屋。一开始采访妈妈，妈妈还说：“哎呦，这是他们小时候最爱的一个地方。”俩孩子拆的倍儿高兴，哇哇哇哇拆。采访他们说，这是我们有游戏屋以来最愉快的一次了，就是拆整个游戏屋。所以我觉得让孩子能够要有点动手能力，比如说自己去安排自己的空间，比如说我们用一些就是我们平时可能不太注意的，可能随手当垃圾卖了的东西，我们把这些旧物稍微的改造一下，带着孩子一块儿来做，这不就相当于大手工吗？ 对，这个是他最真实，孩子会记忆中最开心，其实又不关乎钱，他在乎的是你共同跟他参与了这件事情。 是，就关于帐篷，您当然可以买。比如说我们看很多那个关于孩子的一些电影啊，这个国内的看到这种的场面少，但是国外的一些电影经常会有这样的场面，就是孩子就拿两个椅子这么一搭，上边盖上自己的被单，里边摆的全是他心爱的东西，这就是他自己的一个小帐篷嘛， 对 对不对，完全就是自己的一个空间，我随意打造，这也可以。 对，你包括 锻炼他造型能力了， 是的，你包括还有创新能力呢。然后包括你看，比如说我们今天五点晚上五点做吃喝，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北京周边，就是有很多的这种亲子的乐园和亲子的酒店。啊，比如说特别火的，在北边的某个地方都弄成那孩子的童话木屋。木屋小镇，说这样的房子，哇、天哪，就恨不得半年前就得定，如果不定的话基本上就没有。它基本上就按照不同的风格，反正我就想了，可能第一个呢是木屋，有的是树屋，然后在屋子里呢专门有主题的，比如说可能有佩奇的，然后有什么什么公主的，然后呢边上都有类似这种帐篷。孩子们就觉得哇，这这就是我自己想象的空间。可能你比如说像小熊不就说嘛，家里孩子就钻在这帐篷里，基本上就不再出来了。在里头自言自语，开开心心，就这么一种状态。其实你如果在家里头布置这么一个小环境的话，其实你说一个帐篷能有多大，可能也就跟比如说一个麻将桌，可能也就这么一个见方这么大了，差不多吧。 其实小孩他都不 麻将桌还是不能扔的啊。 那是成人游戏、 啊。你等有了孩子，麻将都会变成他的长城，他帮你搭 对吧？ 那时候就不能搭了。 是， 对， 其实这种帐篷主要是孩子喜欢那种私密感，觉得他有一个领地专属。大人钻进去不困难吗？那就只有我在自己在里面，所以他会自言自语，会给自己设计场景、设计故事。有很多的情节，你会发现他的创造力会增强。所以要给孩子这么一个天地。 是， 自己动手来吧。 是。 还有刚才小胖提到的这个 废弃物，就是一些大的纸壳，比如咱们电视啊、冰箱啊这些东西，你它的有很大的包装，你当时都当废品扔掉也很可惜。咱们留下来，把这大纸壳上开些窗、开些门，然后和如果有条件可以拿些漂亮的包装纸把它包覆一下，孩子也会在里面玩得非常开心。 对， 嗯，当然这个过程最好是与孩子一块儿来参与。嗯， 是是， 这样的话他可以大的由大人帮他协助完成，给他一个小纸鞋盒他就可以自己完成了。 其实我觉得你比如说像今天咱们聊的这些内容，可能很多朋友平时或者正在进行当中， 对， 其实我觉得归拢出来大概就是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如果父母是个有心人，或者说父母他有一定的导向性，哪怕他说哎呀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什么什么，我希望给我的孩子弄成什么什么，至少还我一个童年，我觉得也 OK 啊，也没有什么问题。所以这样的爸爸作为孩子来说应该很幸福，对吧？ 我在想如果我们家有孩子不管男孩女孩可能我都会给他一堆娃娃毛绒玩具。 哎呀，这个咱们就不参与评论了。 这个又牵扯出另一个问题来，对吧？比如我爱我闺女，作为我觉得男的来讲啊，都肯定是喜欢女孩的，当然也有喜欢男孩的啊，喜欢女孩的呢，那就女孩说什么就女儿说什么，那就是圣旨啊，那你必须执行。爸爸爸爸，我要这个娃娃，好买；我要这个娃娃，买。出去出差，肯定第一眼先去看他喜欢的娃娃，娃娃越来越多，发现原来的他可能的那些收纳空间不够了，那怎么办呢？在他现在，比如说孩子现在我有一屋哈，自己原来给他弄的都是小柜儿啊、小收纳柜儿啊，也一两个篮子，可能把他的这些玩具都能装了。现在满屋全是，这怎么办呀？ 其实咱们说就要在买家具的时候要充分利用收纳凳，就是凳子不能光是凳子。所有的这些都要注储备功能，比如床下你就要有抽屉出来，但是孩子的床就不要给他是那种上翻的了，他也做不到。他抽屉出来他自己可以收纳，也锻炼他可以做个小地台、小书架、小所有的柜子都可以加上收纳功能。这玩具呢过一段时间还要让他加以整理，当时咱们孩子的他经过一段的年龄时间，你也要断舍离，替他分辨出来一些需要不需要的，转送给下一个需要的孩子。 对对， 我等着呢。 很自觉的，我等着。 娃娃，你还是跟他要吗？ 对，我这比较多。 哎，问一下燕火，因为你的接触的客户比较多，而且现在呢，大家对于儿童房的装饰或者装修，非常非常看重，包括咱们去看样板间就能看出来，就是大家会说这个是儿童房。一看哇，设计得很漂亮，一看就是这是给孩子住的。那给孩子在设计他的房间的时候，有没有要遵循的一些规律？我们可以去避免一些，比如说我按我的这个思路装了，装完之后孩子也不满意，住着也不舒服，我自己看着吧，一开始觉得还行，越看越难看，但想改吧也费劲了。 对，其实很多的都是大人眼中的孩子世界，就觉得小女孩就应该喜欢粉色呀，其实只是孩子不会表达，会表达的就为什么呀，小女孩也可能她也喜欢蓝色绿色呀，然后这是给就很多是大人给孩子的一个这个色彩的这种定义。比如说我哥家的儿子，他小时候就喜欢粉色，他跟他妈妈出去他一定会告诉他妈妈你一定要买粉色的，其实他妈妈不喜欢，但是不行你就要买粉色的。 哎呦， 然后这种呢，但是他也没有性格取向的问题，只是他觉得粉色好可爱，就这种。然后呢还有就是这是一个墙面颜色，大多都是家长给孩子做这个定义。再就是一些儿童家具的选择特别有年龄化，就说我现在在给他选择的时候是婴儿时期可能会喜欢的或者是什么样的感觉。 对， 我做装完修他都已经上小学了， 对， 就过时了。像我有一个姐们儿，她在装她家，她说当然她房子也比较大，装修时间也拖得有点长，她在她家儿子刚出生弄了一个游戏场，但等入住前5年后孩子上小学。 那赶紧要二胎啊，真是 的。但是装好的也不能拆了，就在那儿可以朋友家的孩子去玩。所以这个呢就是要有预见性。 就是这种硬装的东西一定要避免。所以现在我在给客户设计儿童房的时候，我不会给他设计过死的东西。 嗯， 墙面一定要是容易更换的材料。 嗯， 然后家具大多都是活动可变化的家具，这样的话就避免了说我孩子的年龄变化呀、喜好变化，可以给他一些自主上适应的东西。 嗯， 而且不管多大的孩子，你都要征求他一下意见。 嗯。 当然他有时候可能会瞎说， 嗯， 就是你会辨别的听他一下意见，如果当这一件事情他说到两到三次的时候，你一定要重视， 嗯， 啊，给他这一个达成的一个，毕竟这个房间是他住的。 对， 嗯， 还有就是色彩， 嗯， 啊，咱们设计师去遵循的一些设计房子的色彩的所有的规矩啊， 嗯， 儿童房全是打乱的。 对， 都说一个空间不要超过三个主色啊， 嗯， 一看儿童房，我的天，你数数吧，得十几样。 嗯，这也是用力过猛的一种表现。 对啊， 嗯，就是说我觉得孩子就要是色彩斑斓。其实你没发现吗？小孩在自己挑选衣服，他也不会挑特别花哨的， 嗯， 他也是一到两个主色为主的。嗯，只是说家人嘛，父母嘛，想把过多的爱都给孩子，要给他一个七彩的儿童年。 嗯， 但最后发现乱套了，你会把孩子的审美带偏的。嗯，还有就是这个颜色的这个饱和度一定要注意， 嗯， 孩子的房间是要饱和度高的，像咱们其他房间都喜欢一些什么雾霾蓝啊， 嗯嗯， 啊什么灰粉啊， 起了这名我就不刷这个雾霾蓝，还没看够吗？真是 今年男士衣服很多是雾霾蓝， 我的天。 然后呢，但是说孩子最好还是要纯净一些，因为他们的眼睛在一个成熟阶段，是他要看纯净的东西， 嗯， 包括给他买绘本一定要买正版的，不是说价钱问题， 哦，是的， 是颜色的色彩的饱和度准确性的问题， 没错。 嗯，如果这个孩子从小没得到色彩很好的视觉锻炼的话，他长大了你不能要求他对色彩的辨识度有多高， 嗯， 这是父母造成的，真的跟孩子没有关系。 嗯 嗯，这个就是颜色上我给大家一个很建议。 嗯，我觉得现在年轻的朋友们啊， 嗯， 肯定以后肯定会有孩子， 嗯， 啊，现在买的房子可能稍大点， 嗯， 就把一个相对小的一个屋子，嗯，这个是我们未来的婴儿房，不用这样啊，先把它当成麻将室，对不对？ 嗯， 等有孩子了再说。 嗯，对， 嗯，有了麻将室，你发现这孩子永远有不了。 回来领着这孩子。看，这就是你的房间，想怎么布置自己来， 嗯， 对吧？你他自己布置的，甭管自己喜欢不喜欢啊，反正这你弄了，我可不管啊，我可不管。然后我觉得还是就是重装饰， 对， 轻装修， 对， 这样的话可能变化更多一些。 对， 谢谢艳红今天跟我们的分享，感谢， 谢谢 提前祝你六一节快乐啊！ 好嘞， 哎，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的节目是开心茶馆，明天下午见喽。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八块三和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啊，就说了，这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的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1500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又送1400的话费，算起来一瓶是8块3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见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王先生呢也说了，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是8块3一瓶，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你们这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期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网络话费的活动本来呢是办得挺顺利的啊，但是呢前两天呢有很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了，有朋友就说了，说你们这个电话是一直占线，根本就打不进去，这是在欺骗群众。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这一瓶才8块3，而且还送话费啊，太便宜了，根本就不能信。您看，您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些问题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肯定是真的，否则我们也不会说在全国200多家电台播出，那也更不敢承诺给大家是免费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其实这个电话占线呢，也是在我们预料之中的吧？啊，大家想想，